世间我由获时言通，修正无常道故，又能善获四不思议，无作妙德。我由获时言通，修正无常道故，这个就是显示他修正究竟所证得这个理体，又能善获四不思议，无作妙德。这三句呢就显示他从体而起用，除了上面三十二应十四无畏之外，还有四种不思议的功德，所以叫做又。获呢不是说有种嘢是俾他，他揸住，而是呢无所得而得，叫做获。因为一根具足六根的用，叫做言。六根能够扶用叫做通，观音菩萨所得到的真实圆通现前是因为是依法修行，因为他修这个宏方宏修金刚三昧，所以成就这个理体，所以证得这个无上道，因为证得个无上道的缘故，所以就可以是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加上四不思议，这个是叫做大果行因，证了果之后再来修因。下面所讲的四种道理呢，不是我们众生的心可以想得到，也不是我们的口可以议论得到的，唯有证得到的然后才知道叫做不思议。无作妙力是什么呢？因为不是说立意去做，自自然然而产生的这四种功德叫做无作妙德，如果故意去做作呢，就是有做作的，他现在是无意，不是故意去做作的。这四种功德，看看这四种功德是什么。一者由我初获妙妙萌心，心精为盟，见盟各知，不能分隔，成一言扬，清净宝国，故我能言众多妙用，能摄无边秘密神咒。第一种是言扬不可思议，言扬不可思议就是因为最初是获得什么？妙妙萌心，即是最初从古的观音如来那里学习发菩提心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于是呢是初依文中入流亡所，从这个本觉的理体起这个此觉的妙智，叫做妙妙获妙妙言心文心，这个是从此觉的妙智，从这个本觉的妙理起这个此觉的妙智，以妙智呢再证这个妙理，智和理都妙，叫做妙妙。由六根之性呢，本来呢就是一个本觉妙心，是一个六根的性，见闻觉知的性呢就是真如自性，是一个啫。但是我们众生不是，我们众生呢就以在眼呢就叫做见，在耳呢叫做闻，在身呢就叫做觉，在心呢就叫做知，分开了，隔别了。但是观音菩萨呢证了圆通之后，六根之性呢会 合二为一，所以呢六根圆融，因此呢叫做萌心，妙妙萌心。心精为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根和这个尘都脱离了，即是前面所说萌所萌尽，能萌的根和所萌的尘都尽，因为是修这个萌分萌修金刚三昧，所以就从萌思修根尘俱尽，达到六解一亦忘，依是呢见闻觉知呢会复 这个一增法界，不会再为这个六根所分隔了，现样无碍。怎样现样呢？就是说恢复了清净本愿的宝觉明心，所以呢就六根附用，六根附用呢叫做现用。知尘是指什么？是指这个色声香味触。色声香味触法外面的尘呢是染的，不是清净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正入二类众性啊，本个理体，所以呢尘呢都变成净了。所以呢又好像摩尼宝珠一样呢，原本是清净透明的，这个是所以叫做觉，而且是宝觉。因为证得这个宝觉的缘，清净宝觉的缘故，所以呢观音菩萨能够现众多的妙用，众多的妙用。怎样众多法呢？不但是现这个多手、多臂、多目，而且呢是能够摄很多很多秘密的神咒。多手、多臂、多目呢就是计现个容貌，摄这个咒呢就是秘密的咒呢就是利益众生、加持众生的咒。其中他说他能够现很多手、很多头、很多臂，即是多头、多臂、多眼。所以有个观音菩萨叫做千手千眼，你们见过啦，是吧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这里呢观世音菩萨自己说，其中或现一手、三手、五手、七手、九手、十一手，二是乃至一百八手、千手、万手、百万四千初迦罗手。犀利啊！百万四千咁多个头，一个身有咁多头啊！手系即系头啦，头咧人嘅头咧系人生最尊贵嘅地方，是为五根所共聚的地方。我们的眼又是长在头，耳又是在头，鼻又是在头，口又是在头，六根都是聚集在这个头里面。我们的心想东西都是在个头脑的问题，而那个头有问题不懂想东西的，所以六根都是聚在这个头，是最好的地方，最尊贵的地方。菩萨呢是能够一个人显现这么多的头，一头或者三头或者五头、六头、七头、九十一头，甚至到一百八个头、一千一万个头、八万四千这么多头。这些头是什么？是初迦罗手。初迦罗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金刚，他的头不怕敲得烂的，我哋个头一碰咁啊，碰到墙咧，即刻就损伤啦。但系观音菩萨现咁多头咧，系好似铁咁硬嘅，金刚咁硬嘅，唔会有受损伤嘅。因为佢一头咁硬啊，所以佢能够降伏一切魔鬼啊，可以消除一切烟敌，可以制服一切外道。不但显现咁多头啊，而且进一步咧，现好多手臂添喎，二臂、四臂、六臂、八臂，十臂、十二臂、十四臂、十六臂、十八臂、二十乃至二十四，二是乃至一百八臂、千臂、万臂、八万四千母陀罗臂。母陀罗系咩啊？系结印，个手结印吓。翻译母陀罗咧，个手母陀罗翻译中国叫做宝印。嗱，你哋见过人哋放焰口未？放焰口咧喺度结印哦，咁样或者系咁样啊，或者系点啊？咁样啊？呢个叫做母陀罗手结印哦。结印做乜嘢？控放外道。控放外道，咁呢个呢 就 有所表法啦。一呢，嗱，一系表乜嘢？表一道清净。三呢系表三德备重。五呢系表五凡发生。乜嘢叫做五凡发生啊？无作凡行就系戒生，守令严大定系定生，一切种子系慧生，生性解脱系解脱生，不思以妙用咧系解脱之见生。嗱，呢五种化生咧就唔同声闻人所证噶啦。声闻人所证嘅系小乘嘅化生，呢、这个系呢、这个五凡化生咧就系、是、特别系大乘五凡化生。点解佢要现五个头咧？或者呢、这个系讲现头嘅吓？点解佢要现五个头咧？咁就为咗表示观音菩萨证咗呢种五凡化生。七头又表示乜嘢啊？表示七个支。九头表示八正道，加埋一切种子。十一头咧系表示五眼六道。加埋十一吓，一百八头咧就表示八百三昧，千头咧表示咧系千二，百计千二嘅法哦。万头咧表示万德庄严，百万四千嘅头咧系表示百万四千嘅法门，能够灭除百万四千嘅烦恼哦。所以咧就系、是。有呢一个初加罗头啊，就又具足有咁多功德，有咁多功德咧，观音菩萨就现咁多头咧，做乜嘢啊？降伏呢个魔焰，制之外道。呢个系表法吓，每一样嘢咧，就佛教里边讲咧，都系含有意思嘅，含有好高嘅意思啊。咁而家观音菩萨又现二臂三臂，咁啊，二臂臂咧。嗱，我哋嘅手啊、手臂啊，系咪攞嚟拎嘢噶？可以拎嘢嘅，咁等于观音菩萨有一种力量咧，太愧我哋众生。哦，观音菩萨运用呢个钳子嘅手咧，就提拔我哋众生出呢个生死嘅苦海，哦，入呢个涅槃，所以叫表示呢、这个。手咧，两个臂咧就表示愧派我哋众生；二臂系表示虔杀二字；四臂系表示四字。四字大家知道系乜嘢啦？显白色成四字，成所作字、妙公察字，仲有咩啊？大圆镜字、成所作字，系嘛？剪五色成成所作字，剪六色为妙公察字，剪七色成咩字话？吓？平等性字。第八色呢？大圆镜字，系啦。观音菩萨现四个手呢，就表示呢个四字吓，剪八色成四字。六臂呢，表示六波罗蜜；八臂呢，表示八正道；十臂表示十力。十二臂是表示自己实行六道，又教化众生，众生实行六道。十四臂呢表示这个自行七个支，又教化众生修这个七个支。十六臂呢是表示自行八正道，又化众生教化众生行八正道。十八臂呢表示十八不共法。二十臂呢是表示十生十力。二十四臂咧表示十八不共法加埋六波罗蜜，母陀罗咧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宝印吓。观音菩萨口就说法，手就结印啊。结印嚟做乜嘢咧？咁结印嚟系加持呢个众生，所以叫做母陀罗臂吓。好啦，跟住观音菩萨咧。又有乜嘢啊？又现个妙用，又有乜嘢咧？咁有二目、三目、四目、九目啊！有啲人话你个眼生响头壳、头壳顶咁， 透殼頂伸向呢度已經犀利啦。如果伸向呢個透殼頂咁啊，咁你話睇邊度啊？咁呢句説話鬧人都鬧得幾緊要嘅嗬。但係觀音菩薩唔係啊，邊度都有啊，度度都有啊。二目、三目、四目、九目、二善乃至一百八目、千目、萬目、八萬四千清淨寶目，或慈或威，或定或慧，救扶眾生得大自在。哦，在二目之前咧，海老法師話應該加個其中或言。哦，前邊二臂之前咧，都係要加個其中或言，即係話佢言無量咁多妙用啊。是包括呢啲嚇，眼係愛嚟睇嘢嘅，兩個眼咧就表示呢個實字照理、鉛字照機。哦，三個眼咧係表示三字，呢三字又唔係頭先講過四字咯喎，呢、這個三字係一切字、道種字、一切種字。哦，呢、這個四目咧又表示四字，就係頭先所講啦。哦，大圆镜智、平等性智同微妙观察智同埋成所作智啦。九目咧系表示四智五眼，五眼系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、法眼、慧眼。哦，一百八目表示八百智慧，一千目、万目咧表明八万四千目。嗱，一目。千目、万目、八万四千目，通通是表示波耶波罗蜜菩萨所现的眼咧，是清净无下的啊，是微妙庄严的，所以叫做清净宝目。嗱，我哋嘅眼神咧，我哋眼神都可以闹人的，刮下你咁咪，你都几惊啊，系嘛？但是觀音菩薩的眼不會用來刮人的，觀音菩薩的眼或者慈或者歪或者是有定的眼或者是智慧的眼，這種這個或字呢是不定，是應機而示現的，你 是懦弱的機，觀音菩薩呢就好慈祥咁樣現呢個眼，俾呢個慈祥嘅眼睛睇你。你係好惡死嘅話，佢仲惡過你，好威德一種威德莊嚴嚟睇你。哦，觀音菩薩嘅手同埋鼻啊，呢、這個頭同埋鼻同埋眼樣貌都唔係一定嘅。佢嘅頭或者係慈祥可親。或者咧系威扬可畏，佢个手咧或者系垂手提携你，系等于慈母一样，或者系揸起个拳头好勇敢咁样，系无畏嘅好严肃咁样啊！佢个眼咧点啊？个眼咧或者好慈祥咁睇下你哦，或者咧好嬲咁样睇神你，所谓金刚怒目啊！菩萨低头，这个叫做慈威兼施，有慈悲又有威德，这个是，所以你们做父母的都可以学这种东西，都可以学这种道理，做父母的仔女曳的时候，他就刮他，给他威势给他看，仔女听话的时候射下他，好慈爱这样抚慰他，这些都是一种对众生的方便。那么慈呢，结印呢就是安静的定，结印安静呢叫做定，摩顶受记呢叫做慧，慈呢就是印慈的相，威就是勇敢的相，定呢就是直静的相，慧呢就是开朗的相。菩萨对苦恼的众生呢，对苦恼众生呢就现这个慈爱的相，已经苦恼了你还在刮他，那他就更加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就令这个现这个慈祥的相呢，令到他欢喜，这样保护他善根。对暴恶的众生、凶恶的众生呢，就现这个威扬的相，降服他的恶。对这个省练的众生呢，就现这个定相， 保护他圣灵的心、啊、对这个愚蠢的众生呢就现这个智慧上了，令到他呢是不要再昏迷下去，令到他清醒觉悟、啊、任运事然、啊、不假作意，不需要想，不需要去准备，不需要去做作，自自然然成就教父众生白虎以乐的目的，所以叫做得地自在、啊、这个是四不思议之中一个，第一个是言用不思议，跟着呢就是舌咒不思议了。咒是佛的心印，是秘密语来的、哦、二者由我闻思铁出六尘而声道唤，不能为外，故我妙能言一一形，众一一咒，其形其咒，能以无畏思依众生，故是故十方未曾国土，皆命我为思无畏者。四种不思议之中，第二种呢就是说咒不思议、啊、由我闻思铁出六尘呢，二声道唤不能为外，这几句说话呢就显示观音菩萨所证的体、哦、故能妙，故我妙能言一一形，众一一咒，以下呢就显示观音菩萨从体起用，我是观世音菩萨自己称自己、啊、由于我从闻思修粉闻自性呢，外脱这个星尘，一层脱了六层都超脱，因此呢就可以叫做脱出六层。脱出六层的情形又似乜嘢呢？好似呢个声音能够超过呢个墙壁一样，墙壁唔能够阻止人哋嘅声音，啊，佢个形咧，佢形象咧，亦系不能阻，不为呢个外层所阻，所以能够言一一形，众一一咒。菩萨言形众咒为乜嘢啊？无非系为以无畏思众生，所以话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思众生。由于实得普被，所以观音菩萨呢他名声呢就普遍十方了，因为他能够以一一形众一一咒是思无畏依众生，因此十方未曾国土呢所有众生呢都叫观世音菩萨叫做思无畏者、哦、我们除了菩萨之外任何人都有畏的，是吧？你怕不怕啊？有东西出现你就怕了、哦、但是菩萨呢就无所谓，不但自己无所谓，能够令众生无所谓，所以呢十方国土众生呢称菩萨的名呢得无所谓。第三，三者由我收集本妙圆通清净本根，所有世界能令众生舍生增宝，求我哀悯。如果我们是普通人呢，有人给些宝增宝给你，不知几高兴，快快的接住啊！但观音菩萨人家舍些增宝供养他呢，还要靠他挨他接受。本妙圆通清净本根，就是指这个耳目圆通，这个耳根的性呢是本来清净的，是具足圆通上心真实，所以本来就是妙了，为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基，对娑婆世界众生的基，所以叫做本根。菩萨呢本依照这个本根以无缘根去圆通去修呢，所以呢一切层都没尽，而正入这个清净妙理，因此就可以所有世界令到众生好喜欢舍这个财宝来供养菩萨，靠菩萨慈悲哀悯接受。但是菩萨呢智慧又具足， 一切烦恼已经尽了，无需要享受这个世间世俗的东西，世俗的财宝对他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他你供养他呢，他都未必一定要的。不过菩萨所到之处呢，都是教导众生，拔众生苦，以众生乐，众生呢是感恩图报，所以就以很多财宝供养菩萨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怎样啊？或者燃香，或者燃灯，或者烧燃纸，或者燃币，或者舍生命而供养。好犀利哦！舍生命而供养。嗱，我哋读《法华经》，知道玉皇玉上菩萨系烧呢个生供养法啊，但有啲人咧系烧只手指供养法，有啲人系响鼻，响个燃香、燃灯，边个燃个香噶？都唔多喎、啊，燃灯咧冇啦。嗱，我喺呢度燃个香，亦燃个灯，亦刺个血。我刺血咧写咗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但系咧可惜带翻乡下，而家冇咗咯。咁而家咧，观世音菩萨咧受供养不思议。点解叫做受供养不思议呢？咁嗱，我哋睇下《法华经》吓，《法华经》话，因为无障义菩萨吓解呢个璎珞宝之供养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不肯受之，咁啊佛就话你受咗佢啦，咁你受咗佢，咁啊观音菩萨真系受咗啦。佢受咗之后点啊？佢转供养，点样供养呢？咁嗱，话。即是观音菩萨猛知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，翻作二份，一份奉释迦牟尼佛，一份奉多宝佛塔。这个叫做受供养不思议，他不是说要接受你的财宝来自己享受，而是派你来做功德。所以呢，讲到供养，我在香港的时候呢，我一路都是教师，好少在法门里面做法事啊，做咩？所以亦有好少人咧系俾红包俾我。初咧，我嚟香港1980几年咧，87年开始，我就成日嚟香港。点解咧？我要翻乡下起庙嘛。咁啊，一嚟到香港咧，每个人咧，每好几个道场咧，就周住我要讲经。讲经咧就俾个红包俾我，我咧真系唔知点算好，拎好咧唔拎好咧，面都红埋，等于乜嘢？等于而家佢哋咁，你俾份红包佢，缩埋一边唔敢要。哦，咁啊后嚟咧，后嚟我就谂到一个办法啦，学观音菩萨咁剪降样，唔系叫佢哋登记嘅名，登记名点啊？印经。每一次讲完经咧，嗰、那个讲完咧就拎去印，印完之后下一次讲咧就派俾佢哋。咁后嚟印经印下冇办法写得咁多经啊，咁点咧咁？啊，草迷咧，草迷做咩？草迷品跟叫做文珠中学，响学校哦。咁而家咧接得多，面皮厚咗啦。咁啊，俾推都推唔甩咯，咁咪受咗佢咯，受咗我咧。嗱，仲有一样嘢。我唔知智念会唔会咁啦吓，我哋现个寺咧就好多人咧攞观音菩萨嚟叫我开光，实际观音菩萨本身就有光，使乜我嚟开光？我边度有资格同观音菩萨开光系咪？但系要随顺众生啊，众生佢认为咁样先心安理得，同佢洒净咯，啊，持几片大悲咒洒净咯，咁洒净咧，梗系有红包噶，嗰啲红包拎嚟做乜嘢呢？咁谂我谂嚟谂去，我冇理由凭观音菩萨嚟搵钱噶，系咪？咁点咧？咁哦得啦，因为普陀僧咧做观音像，啊妙善老和想做观音像，我就将啲钱就加贴多啲落去，哦20000蚊，哦唔系美金，唔系港纸啊，美金啊，寄去普陀僧做观音像，呢、这个就系剪供养，系咪？剪供养受咗人哋嘅供养咧，剪供养道场剪供养就系剪供养，啊、哦、呢、这个系好有意思噶哦。喂， 因为这个问题呢，我师父就说我了，人家供养你要跟你结缘啊，你不收人家的，即是不跟人家结缘啊。哦，既然是这样，好啦，收啦，收了之后呢又去做法事咯。哦，所以呢每一年呢 我出门的时候，学生给啲红包我呢，我回去我哋祖庙呢就拜水浸啦，放焰放亡生啦，放焰口啦，咁样呢将功德回向佢。呢个又系展供养，系咪 ?OK, 咁啊你哋呢自己出嚟未有学未有德，咁人哋受供养呢千祈唔好贪心啊，要勤力啲修学，勤力啲系念经持咒，让你念经嘅功德，唔识讲经念经，念经嘅功德回向呢个布施，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啊，令到佢哋有功德，咁你就消化啦。如果唔系咧，哦，你以为多多好啊？我好惊啊，好惊啊！第世如果有钱还俾你哋咧，都好。冇錢還的時候，做牛做馬還咧就慘啦、哦！所以咧，有呢、這個供養咧，就發教你哋去到我現國寺冇人供養嘅，我從來冇教人供養嘅。哦，有一個阿張太，佢去咗加拿大翻嚟，佢就封封紅包俾我。我話：嚇，點解你學到呢啲呢一套啊？佢話我去托倫多，嗰個法師教我嘛，教我佢你皈依咗三寶，你就要供養法師，要財布施去供養法師嘛，所以我而家咪識咯。所以供養法師嘅福德係好，你哋係福德係好大，但我哋受供養嘅人咧，如果好似觀世音菩薩咁樣受供養不可思議咧，就不妨受；如果唔係咧，咁就。故事后来嗰啲因果报应啦，哦。